没有信主的请举手，就是我们代理站的。哦，好的，好，谢谢，他是少数。然后呢，我在分享里边又会牵涉到我们做智慧的父母，做智慧的父母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我们是有绝对的标杆，就是在这个圣经里边有传讲，我们怎么样来教导敬虔，培养敬虔的后代。当然我们有几位朋友哈，可能暂时还没有很好的来认识这位主，我们就可能在我们的父母的生养，因为我们父母当我们生养孩子的时候，其实这是一生的功课，对于我们华人来说尤其如此，我们不是能够容易走的哈，就是站稳走得开的。所以华人圈子里面有这样一句话，我们一旦生养了孩子，一直到要我们完全闭上眼睛，我们这个心才能放下。那华人的爱呢，作为父母也是闻名于世，但是我们得看一看究竟是什么原因让我们的华人能够备受争议，无论是在美国还是在其他地方。那我们的教育在很多年前，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就有人哈，中美专门做过这样的研究。什么研究呢？二十年之后，那是八十年代初，说到了二十年之后，二十年的这个世纪的末，二十一世纪的初，我们可以看到中国和美国的青年他们会有什么样的现，就是一个状况。那个时候中国的教育专家和美国的教育专家得出一致的结论。什么一致的结论？美国的孩子不堪，中国的孩子大有前途。他们基于什么？基于我们的拼搏，基于我们的功利，基于我们可以约束自己来获取这些东西。父母几辈的把所有的心血和才智用在我们的后辈身上，而美国人呢，随意自由，不讲集体。所以他们当时哈，就是做了很多的研究之后发现，中国青年他们是二十一世纪的主宰。但是我们大家都进入了二十一世纪，而且是2018年，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现状是什么。那么这里面究竟是什么问题阻碍了这些专家们的预测？我们身在美国，但是我们是华人的群体，这个里面可能我想我们会有更多的探索。我想在我的这一个没有电子翻阅笔是吧？那个陈青陈老师，你来跟我分享，我来吧。他比较熟悉，前面有好，你跟我分享一下。再我来跟大家分享这个主题。可能对于我们基督徒来说，怎么培养敬虔的后代？那我们广义的说，我们所有的父母，我们所有的家长，甚至是爷爷奶奶、外公外婆，我们关注我们的孩子，我们希望他就按照中国的通常说法，我们万子成龙，万女成凤。但是我们这样的初衷，我们这样子的爱，为什么常常没有很好的结果？这里面就是很重要的问题，就是爱和智慧。谢谢。爱和智慧是否能合一？就是我们有这样子的动机，我们有这样的美好的愿望，但是常常是因着我们的做法缺乏智慧，就让我们的孩子真正的是进行，不一定是进行进行，但是离我们的理想的期待有很大的差距。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个个案，这个女孩子不是在美国，她是在英国留学。留学之后她是很小，就是十多岁十五岁就到英国去读中学，然后上大学。十九岁的时候她回到大陆，回到成都，她的爸爸妈妈带到我这儿来做咨询。做咨询的时候呢，这个女孩子跟我这样的对话：龙老师，我没有问题，不是我要来咨询，你要咨询的是我的爹妈。那我就问她，你既然你认为你没有问题，那你想你来你约辅导做什么呢？那我就是给我的爹妈约辅导，那就是给我的父母要接受辅导。我说哦好，那你能够简单跟我说你认为你的父母应该接受什么样的辅导吗？他说，罗老师，在我从小他们给我一个教育理念。什么理念呢？好，我现在就问大家，你有没有做父亲？好，那我想问一下，你对你的孩子的教育里面你最看重的，只说最看重的一点是什么？不阐释，你只靠你的观点。 你在培养性格，哦，信仰，你呢？爱主哈，那我来问一个，就是那里那个戴眼镜的先生，好像你还不是基督徒哈。那我来问一下你，你在你的这个孩子的这个教育当中，你认为最重要的一点是什么？ 让他们做， 做自己。 让他们做自己。 哦，做自己想做的事情。那我来问一个，如果我们说让孩子一个快乐的过一生。帐篷这个请举手。好，来，那我们这儿没有摄像机哈，没有照相。如果之后下来了之后，你们来看，是绝大多数人举了手。好，我现在在挑战你的这个观点。这个女孩子就跟我说：“罗阿姨，从小我的爸爸妈妈就告诉我，只要你快乐就好。就是我们所有的努力，我们父母这样子的辛苦，这样的付出，这样的创造财富，让你接受很好的教育。”我们就希望你一生能够快乐。他说：“罗阿姨，我就在这样的教育下长大。可是现在我很快乐，他们不好。朋友们，请听好，我很快乐，可是他们不好。那我就跟他讲，你能简单的跟我说说是什么事情让你快乐，你的爹妈不好？我是一个同性恋者。这个女孩子15岁到英国，然后到后面有一天，她的爸爸就经由。”他的一个侄儿告诉，就是听到了说他的女儿在国外，为什么用那么多的钱？他爸爸妈妈一直是想着女儿从小就过得比较奢侈，在外面多花一点钱很正常。原来他是把这个钱每一次假期就陪他的所谓的恋人、爱人去周游列国，就花了很多的钱。所以他爸妈知道这一刻的时候，他就非常非常的气愤。然后他就跟他问他的女儿，就打电话去，他女儿就说：“是呀，这是我的私人事。”朋友们，请听好，我已经成人，我有独立的思想，这是我自己的事情，你不要干涉。他爸爸想了一宿，没有想明白，然后再给他打第二通电话，勒令他：一，我给你一年的时间，可以吗？如果一年你跟那个女孩子断不掉，怎么样呢？我就把你的供给断掉。你如果你跟那个女孩子断不了，我就把你的供给给你全部断掉。这个女孩子就很难过。好，这下她来寻求帮助。这个女孩子说，她从小就教育，只要我开心就好。我现在跟我的爱人很开心，可是他不好。所以我们很多的这个中国人，我们很多的教育理念，当我们没有经过一段时间去验证它。我们没有深思熟虑的时候，我们会发现它正确没有，但是到后面呢，未必。好，我们又说，只要你很多中国人，我们不管怎么样，嘴上怎么说，上心想你功成名就就好，你能在世人面前有很好的地位，然后让别人仰慕，有很好的收入，你能证明你自己。好，那么在这个观点，我也想跟大家分享，就在美国，在我2015年。我在那个时候正好在纽约，4月25号就有一个新闻，腾讯新闻上面，我一看就发生在纽约的事情，我就很震惊。这个女孩子38岁，从来没有恋爱过。那一天是什么呀？是她被请送回中国一个双博士生。这个女孩子是我们国内清华大学的博士，同时是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博士，双博士生。但是被美国强行两个警官强行把他请送回中国。那那个照片就在他在海关的时候，海关官员就问他：“你为什么被这样请送回来？”他说：“我是双博士生。”他就强调，他就一直回答这个。那天把那个就是海关官员就怀疑他的话，说：“你有证明吗？”他就在心里面去找出来他的这个就是博士的这样的学位证书。这个海关就非常的诧异，然后再一看他的整个行李，除了两件衣服，就是一盒药，精神分裂症的药。 嗯。 旁边还有另外一幅图，因为这一幅图是他在海关跟海关官员对话的一幅图，另外一幅图是他的爸爸妈妈跟他相拥哭泣的一张照片，就是这个新闻登出来。那他的爸爸妈妈那个里边就有注明。已经2年跟女儿失去联系， 然后怎么又联系上的呢？海关官员问他，他能清楚的准确的说他是哪个人，家在哪，父母叫什么名字。好，这个时候就通过附近民警就把他的父母找着了。找到了之后，他的爸爸妈妈赶到北京海关，然后见到自己的女儿。他的女儿是什么样子呢？这边我没有那个照片，我没有弄上来，但是如果大家要，我可以发到这个教会里面，大家可以看。头发就完全是谢顶了，38岁的女孩子完全谢顶，没有恋爱过。她是怎么回事呢？她的爸爸妈妈说2年已经没有找到她，就是。那我想问大家，你听到这个新闻，你会想什么？如果你看到这个新闻，你会想什么？ 心疼。 你呢？同样，我看了之后，我的眼泪流下来。作为一个母亲，作为一个基督徒。作为一个心理学工作者，那别人很多会说他在他的标题是这个双博士生在美国经历了什么，但是我倒过来问的是他的父母在做什么。2年女儿跟家里面没有联系，我请问在座的父母你们会怎么样？所以换句话说，有可能他的父母都有问题。我为这个事情去了宾夕法尼亚大学，跟有关的朋友做交流，他们就说这个女孩子在大学的时候，很多人跟她说你该去寻求帮助，你该去看看什么，但是她说我没问题。朋友们，在我们的父母的教育当中，我今天这个时间里边，我会用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来做什么呢？就是观念的冲击，用个案用这样来分享，但是剩下来有半个小时左右让大家提问。但是我也想告诉大家，今天你们不要期待太高，我主要是观念的更新，就是来震撼。哎，我为什么说孩子快乐就好？为什么还不一定是对的？那我觉得孩子他不是就名校、藤校不是毕业了吗？双博士毕业了吗？不是应该很好吗？为什么还不好？我想在这个里边，我们父母要反思。今天我们谈智慧父母，让爱和智慧合一的时候，中国的父母不缺爱。我们有很深的爱，想要爱孩子，为什么没有爱到？这个就是有个智慧问题。所以我想跟大家来做这个分享。那个就是我们讲的宾夕法尼亚大学的女孩，其实她是很早有心理问题。但是我们华人圈子里边，我想问大家，如果你的孩子情绪不好，你会怎么处理？讨论、沟通。如果沟通的时候还是情绪不好，你会怎么样？祈祷。如果祈祷的时候还是没有很好的改变，怎么办？ 看心理医生啊。 好，看心理医生。好，当你的孩子或者你自己需要的时候，能够坦然的去寻求心理帮助的，请举手。是少数。朋友们，你刚才说快乐，孩子快乐就好，明显的减少。为什么？我们华人里边有一个好像是家丑不外扬。我们会觉得去寻求心理帮助好像就是羞涩的、难以启齿的，我们会有这样子的观念问题阻挠了我们。为什么我说这个女孩这个双博士生的父母，当孩子在清华读书的时候其实都有问题。在清华也有一个很大的团队，我在20多年前在清华做过一年的心理辅导老师，他们有很强大的心理团队，不要一分钱。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同样如此，为什么他没有及时的寻求帮助？这是我们父母在陪伴孩子的过程当中没有给他这个理念，求助是一种智慧。我们人生，我们的精力是有限的，我们所学的东西也是有限的，我们在学校的学习、书本的学习是一种间接经验。那么我们遇到问题的时候，我们向父母求助，我们向专家、行家求助，这仍然是一种智慧，这也是一种生存的一种法则。可是在我们中国的华人群体里边，无论是海外还是国内都缺乏。所以今天有牧者在问我，我们在国内做到就是有没有系列的什么东西，我说我很遗憾，在中国我仍然是要到处去呼吁怎么样做智慧的父母。换句话，我们的观念都没有更新，就不要谈行动。朋友们，如果我们的目标，我们在海上航行的时候，我们有一个彼岸，如果我们的彼岸不清楚，那么我们东西南北风都会成为逆风，都有可能让这个船 能够打翻，因为我们没有清晰的正确的方向。所以在今天我想跟来车车，好，我想跟大家可能比较多的是孩子在各种状况下面我们沟通的艺术啊，而这个沟通的艺术呢指向一个爱和思维合一。来，请看，好，朋友们，我们先来做一个心理游戏。这个心理游戏呢其实是一个角色扮演，就是我们现在把你自己所有的角色把它放下驾驭，在一个风雪交加的夜晚，你开着一辆车到加油站，加油的时候有三个人向你求助，打开两个小时才有下一个城市，可是呢风雪已经堵路了。有一个，第一个说是一个医生，是一个病重的老太太，求求你拉拉我吧，这公共汽车已经坏了，求你把我拉到下一个城市。第二个呢是救助曾经救助过你的医生，说我的车子抛锚了，求你把我拉回去，曾经帮助过你的医生。第二位，第三位也能梦中情。好，请问种种原因，你只有两个位置，你将搭乘谁？为什么？来，我请这位，这你一直这样喊下去，最后一位先生戴眼镜的，那就是你，就是那边往后看，先生就是你最后一位。好，你能回答吗？第一个病重的老太太，第二个救助过你的医生，第三个梦中情人，你只有一个空位置将搭乘谁？为什么？理由呢？ 理由是因为我觉得，就是说，在我的生命当中发生，就是在我母亲的经历当中，我就会抢救这个老太太，就抢救我母亲。 哦，他就需要帮助，是吧？这道题，好，我们谢谢这位先生的回答，我们给他点掌声，好吧？谢谢。这个实际上是上个世纪英国皇家海军招聘管理者的时候一道真实的复试题。200人参加复试，绝大多数人的答案跟这个先生相同。他们说这个人，这个老人家身体衰残，又患了重病，天气很恶劣，他最需要救助。然后有三分之一左右的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我们要救这位医生。然后呢，有三个小伙子说，为了这个传媒这个店，而我不能让肠子给毁清，我要把温州奇人给带走，他们很帅。只有一位小伙子，当然前面还有很多的专业测试，这是最后的，我们心理学把它叫结构化测试。最后呢，之后张榜公布之后，一个小伙子被录用，小伙子的答案不是这三个，他说我把车钥匙给医生，让医生当成病重的老太太，我留下来陪我的梦中情人。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这样的一个表情，我想问你，挖什么？你感叹什么？情商、智商都很高。朋友们，这就是我今天跟大家分享的一个目标，叫多赢，多少的多，输赢的赢。我们绝大多数是基督徒，我们知道神对我们的教导，比如我们不能轻易去惹动孩子的怒气，我们要培养敬虔的后人，这是神给我们的教导。因为我们都知道孩子是神交给我们，是神的产业，那我们要把它保管好，做忠实的管家。但是这个管家怎么样才算是一个好的管家，这是我们需要去思考的。不是我们只说我们爱主，我们爱孩子，那怎么样把这个家产这个产业能够管理好，这是我们基督徒要去深，就是很深的来思考的一个问题。那我们在说这个里边，实际上他是提出一个问题，就是智慧。你看，我们每个人当都是这样资源的时候，你会怎么做？当我们都在美国，我们的孩子或者是 ABC 生在美国，或者是在比较小的时候待在美国，那么我们怎么样？既是中国人，又在美国的这样的环境下的生存，就像我们后面要谈到的角色认同，我们怎么给孩子们教育？我这些年就是从6年前，准确说是一件事情触发了我在欧美国家来做留学生和华人家庭教育的这样的一个关注，就是我们在努力的做这件事情，就是一个小孩子15岁，成都的，送到美国来，就在加州做什么呢？他就进入到，他本来刚高二， 他到美国来进入类似大陆的高一，因为他的语言还不是很跟得上。去了之后没有多久，就跟同学发生了冲突，就被认为什么呀，霸凌。所以我待会也要谈这个问题。我们会觉得种族歧视，我们因为是华人，然后我们被白人欺负了，然后我们因为我们比较小，还不是很亮，就被人家怎么样。好，这个孩子当在这种心理下面，他跟同学发生冲突之后，他就非常的气愤，老师看他的情绪非常的激动，老师就说你可以去开学校的开设人，而且告诉他你跟心理老师你可以很怎么样敞开你自己，把你的想法什么他会理解你。好，这孩子去了，去了之后他一说是一个美国的一个开设人，这是一个纯美国人。然后这个纯美国人呢，就他其实在表述的过程当中，这个男孩子并不确定，他感觉这个老师有责备他，是说你没有处理好，他就很生气，然后桌子上有一个杯子，他就拿起来就一下子摔下去。于是这个看守人就把他介绍给专科精神科大夫了，精神科大夫就诊断他有栓，就是我们讲躁狂症，他的全称是抑郁躁狂双向情感障碍。好，这是一种精神疾病。然后就把他父母喊到加州来，到了加州来之后，他们也寻求各方的帮助，最后没有办法，学校说你得要回去，他就把他的孩子带回了成都。带回了成都，朋友们，如果你是这个孩子的家长，你最大的忧虑在哪？最大的担心在哪？那请你大声一点。好，说得非常好。这个妈妈也是四处求医。我们成都有个华西心理卫生中心啊，大家可能知道一点的是很有名气。华西到处去看，不太得药。于是他妈妈后面在别人介绍之下说：“哎，那个罗正你是生理心理顾问，因为我是83年医疗系毕业，86年开始研究心理学的。”他就把孩子带到我这儿来，然后带到我这儿来就哭哭啼啼的，妈妈格外的伤心，说我把孩子送到美国，学业好不好我们先放到一边，现在孩子被诊断患了精神疾病，是不是真的？那如果是真的，孩子这一辈子就完了。啊，他一看那些说哦，心里有很多的担心顾虑。然后我就跟他讲，我说我是要辅导了之后我才回答你这个问题。当我给孩子辅导了两次之后，我就跟他妈妈说，我很负责任的告诉你，你的孩子没有精神疾病。话妈妈就会跪下来，怎么讲？说罗老师，求求你，你们到国外去帮助这些华人吧。他们非常的无助，在那种环境下面，得不到很好的理解，文化的差异、语言的差异，各个方面。即便我的孩子不回美国，也求你们，求这些孩子。这件事情我后面跟我的孩子跟我的同事们分享，然后最后就促成了我们，就是当然作为基督徒，我们说从别人的需要看到自己的责任，也促成我来到美国，就是这些年我都经常过来。那我们每一年过来，我就会听到金门，那一年正好来金门大桥耶鲁大学的一个学生自杀，然后前不久一个哈佛的大学生这个自杀，这都是大陆的。然后大家再回去查一下，2016年8000多中国学生，大陆的留学生被开除，就是没有完成学业，准确说不要说开除，没有完成学业。这里边有作假、学术作弊，也有不诚实，也有因为就是去玩耍或者是吸毒或者其他种种原因，使得他的学业没有完成。其实，在我们看来，当然我们可以说是孩子的问题，但是孩子的问题无一例外会投射我们的父母的问题。好，我们现在就来说，最近我们教会啊，就是我们主任他有人跟我说，说罗姊妹，我跟我的孩子以前沟通很好，现在孩子大了一点了，他不理你了，然后又回来就是怎么样，你问他学好吗？你问他什么呀？就是可以。这程度叫什么？你喊孩子名字说，大家听懂这是一句成都话，就说你讲，他就多一个字都不肯跟你说。就孩子到那个时候，你喊他就说，你有什么话你就说，不要跟我说，说啊，就是说啊，就是讲。好，你要是你不说，他给你走了，把门碰一下关好，就不在意你。那在我们这个地方，一样的有不同的家长，就是跟我谈到这个问题。那朋友们，我们就来想一想。我们孩子小的时候会萦绕在我们的身边，不断地跟着爸爸妈妈，妈妈爸爸不断地问你这样问你那样， 那个时候他是说渴望被你关注，渴望与你分享和交流。是什么时候让我们的孩子在大门上把锁，他的日记本上把锁，这是我的隐私哦，啊，不敲门不准进来。然后中国的父母就很多，大陆就很生气，你还是老子的，啊，这个屋子还是我给你的，什么就我就不能进来了。所以在大陆很多的家长是要偷偷看孩子的这个日记本，否则无以了解他们的现状。那中国大陆的学生他们会怎么样呢？我们说现在吸毒的是一部分的，就是那种所谓的中专或者是那种学校。那更多的是什么呢？网络成瘾，就是厌学、网络成瘾，这是比较多的。还有就是什么样呢？就是享受惯了之后，到一定的时候，就是你要让我去上学，我就去死，就是离家出走，因为很容易用死来胁迫父母。当然，这个沟通就更成问题。实际上，在这个里面，我刚才所说的是，我们父母在什么时候跟我们的孩子的沟通出了问题，以至于原本很渴望跟我们交流的孩子，最后把他的心扉关上。这不是一日完成的，是孩子的心路历程里边，从第一方面的失落，到后面你不理解，到后面跟你多说就是眼泪，就多说无益，然后再过来就是说多了就是眼泪。到了这个时候，他就自动会把他的心扉向我们关上。而中国父母很抓狂，一旦我们不能了解父母孩子，我们觉得孩子独立性不够，我们很怕他出问题。所以到了美国来，我们的华人移民家庭，无论你的孩子是 ADC 还是是中基因被带来的，都有很多的顾虑和担心。但是如果我们跟孩子能够比较好的交流沟通，我们心扉在里面都有底。为什么呢？孩子会告诉，就像我孩子刚说一回来，妈妈，我今天喜欢一个女孩子，啊，她也跟先任的那个陈老师，就是我儿子的心理顾问，从12岁开始，啊，我儿子是88年的，今年30岁，从12岁开始做我的儿子心理顾问。那孩子他在学校喜欢一个女孩子，后来陈叔叔，我喜欢一个女孩子，啊，叔叔会问他，那个女孩子是什么样子呢？像我妈妈，咦，像你妈妈是身高、长相还是什么？不是不是，她很胖。他说女儿很胖，说哎很胖，你喜欢她什么？我喜欢她的性格像我妈妈。什么性格呢？好学、上进，然后又很顾及同学们，又很有爱心，很有集体的荣誉感。我说了一长串，朋友们你会怎么回答？然后陈老师就说她，你很有，就是很有能耐。你这么年轻，你可以透过一些外界的东西，不是因为这个女孩子胖。你看，一般人都会说她美、帅哥、漂亮，我会爱她。但是她是内在一个人的品格来爱她，哎，就会及时。而且我们怎么说，把她带回来，朋友们，把她带回来。但是我们很多华人家庭是不允许的，我们会说你这么年轻，你这么小，你什么都不懂，你为什么就可以去恋爱，去怎么样？好，这样子的之后，反而孩子不会轻易的，不会继续走这一条路。有一天回来就很难过，说我要辅导。为什么要辅导呢？说我喜欢那个女孩被那个另外一个女孩子牵手，很难过。说另外一个男孩子给她牵手了，去跟她说我爱你，然后这个女孩就答应了。他说他们两个人就男生就搭着自行车就把她带回家了。我儿子回来就很郁闷，然后就跟陈老师说。是说你要不要去追回来？要是追回来，我就教你怎么把他追回来。然后他想了很久，来跟我们说算了。说为什么呢？因为他是我的好朋友，就那个男生是他的好朋友。陈老师就笑了，好朋友气不可欺，很有男子汉。就孩子他的这个里边，其实他就这个青春期，就是他的这个教育。如果我们强烈的他，其实反过来孩子容易，因为他什么叫叛逆？你说东，我就偏要去看看西是什么样子，对不对？我不见棺材不流泪，怎么样？然后你他要反叛去，他要说我自己有独立的见解，特别在美国更是如此。那这种情况下，如果我们在孩子各种状况下面，我们不能很好的来倾听，你看我们刚才这所站的是个倾听听。我们要听神给我们的带领，那我们是要去用心的倾听，是要用心的听，而且要听出对方的弦外之音，不只是我们听听说话。我们父母的这个功课，这个是需要加强的。 那在我们来看，好，来陈老师，我们说在我们这个美国，我们的教育里边有很多的挑战。第一个挑战就是我们这个现状，这个现状其实很多的家长要么我去问，就是泛滥，因为我们语言又不通，我们又忙于生计。啊，比如说男士在外面做工，有的是妻子在家里边，有的是双，就是父母双双在外面工作，所以这样子其实孩子在学校遇到的问题，我们说教育里边没有小事。那么孩子回来，本来走在路上的时候说，我今天要跟爸爸妈妈说什么事，我被欺负了，或者我心情不好了，我怎么样了？结果回来爹妈不在，他们就自己去消化。孩子过了一会儿，似乎忘掉了。我说的是是，实际上是在他生命当中积累下来，他就过了。等到有的时候，他不出状况来，这个时候我们的家长才能警觉。所以我们说这个现状不是很能乐观。当然，我也知道我们主任台里边有一些是妈妈带着孩子在这个地方，妈妈陪孩子在这儿留学，他们已经移民了。但是呢，爸爸呢还在大陆。那这种情况又会怎么样呢？我们待会儿来看。一个孩子，我们说一个男孩子的成长过程当中，他拿谁来做模范？他是一个男人，他要模范的第一个就是他父亲。如果父亲不在场，他会怎么样？缺失了一个可以眼睛可以看、手可以触、耳朵可以听的一个榜样。那同样的道理，如果是说我们在这样的一个场景下，一个女孩子，爸爸不在，只是妈妈在身边，她会缺乏安全感。因为在很多状况的时候，我们都知道女人相对要弱一点。如果有一个什么勇猛的、勇敢的男性在家里边，孩子就会更有主心。那这种安全感的影响，我在马里兰辅导过两个，一个是主内的，一个是主外的。他们家是从加拿大移民又移民到美国来的。这个孩子在五岁的时候，他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就是从加拿大，然后从十二岁的时候到美国，他患了什么？患了抑郁症，不跟家里说话，不跟同学说话，他会去上学，就是有几次自杀。但是呢，他必须上学，但是不跟任何人沟通交流。然后我去了之后，他的爸爸一听到说，哎呀，大伯有心理专家来，就来找到我，我就先给他的父母辅导一次，了解了他们家里边的背景，了解了他父母的教育的理念。他爸爸就说，罗老师，那个时候我们一直都在忙，我们在做研究，根本就没有时间，就觉得哎，他每天去上学就很好，就觉得最初语言不过，但是很快语言关就过了，就觉得没什么问题。但是后面发现问题的时候，我们真的就不知道怎么样帮助她。那我走进这个女孩子，语言都完全通了，她大能够听懂我70%，而我的英语又不好，那我们就怎么样？最后征得她的同意，找了一个翻译，找了一个翻译在说的时候，最后她就让那个翻译走开。好，她跟我是又比又画，然后有个单词她还给我查，就很有，不是她不想说，其实她很想。敞开的字说了之后，我们聊了一个半小时，他跟他爸爸说了一句话，他爸爸说很久没跟我说话，说了一句什么话，让罗阿姨留下来。好，他爸爸就来跟我讲，就很高兴。我就跟他说我跟他讲，他的Lucy，我说Lucy，说罗阿姨的英语好，我教你。朋友们，这个孩子我只辅导了两次，现在大学已经，他本来大学休学，现在大学已经毕业了，这是前几年我在马里兰的一个辅导的个案。然后他就说，他说罗阿姨，他说让我慢慢的把心扉打开之后，我这个世界不是我想象的样子，但是慢慢的打开，没有一个人能够听懂他的内心的语言的人，他就说说了也没用，所以他不会说。就像那个成都那个男孩子在这儿，那为什么会有这样的误诊？其实他在这个里边都是美国的咨询师在咨询他，这个文化背景是不一样的。就像我们很多人，哪怕你们就是在美国已经好几十年了，你们还能理解在大陆独生子女生在的什么环境。啊，爸爸妈妈几代人宠着爱着，保姆不敢说漏，就是孩子是小爸爸就是小皇帝，甚至你父母有官位，其他叔叔阿姨都会宠着漏。那这个时候他要情绪表达，只要没有符合我的意，他就会发脾气。 那当这个美国人他延续他在国内的这种人际互动模式，他并不是精神疾病，而是情绪管理问题。好，我们中国的父母，我这几天是立即性的跟我们在这个地方的父母交流，我希望对大家更有针对性，我可以帮助。然后就有父母在说，他说我们自己的情绪管理都有问题，因为我们如果是说我们工作累了回来，我们就很不耐烦。如果我们自己夫妻之间有什么问题，我们更是没有办法来很好的来跟孩子对话，更不要说去仔细听他弦外之音了，很有可能孩子才半句话，我们就给他打过去了。所以在这个里边，我们说这个现状就让孩子其实处在两难。他们到了美国呢，他们很想融入，他们其实是想融入，但是呢觉得很难，语言的问题。然后如果是 ABC 这个问题要小一些，那如果是在后面来的，这就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好，那么第二一个呢，就是我们这个基督徒培养进去的后代，比如我们今天在教育当中说，我们加州在教育里边就有，在这个性教育里边，比如说同性恋的这个方面的有关的东西，我们作为基督徒，我们知道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试探和挑战。如果孩子去听这个，他觉得很正常，就常态，就跟你爱一个男孩子、爱一个女孩子没有关系，是个人选择。那对于我们基督徒的这个父母来说，我们是不希望我们的孩子听到这类的信息，我们要怎么办？所以我们基督徒父母会更多的挑战。那么第三一个呢，就是孩子互动的时候，待会儿会来讲。那终归一点，就是如果我们爱和智慧合一，我们才能够真正的行出上帝要我们来管好孩子这个场域，让孩子真的能够怎么样啊？有人说我们教育的终极目标是什么？我想要回答这个问题吧。如果你说只要他开心就好，只要他功成名就就好，只要他能够考上财经的大学就好，我们的孩子永远会有问题，因为我们不能只关在美国的这样教育的环境下面，它有很多的个别惯入。我们在美国的环境里边，大家都知道非常的重视和尊重个体，但是我不妨大家说，我的观察里边是有过。我们说美国的教育里边有它的长，也有它的短。中国的教育里边有很多的问题，但是不尽然都是垃圾。那我们作为中国父母，我们怎么样呢？在这个里边把东西方文化的精髓能够融合，这又是对我们一个很大的挑战。好，这里边有一个调查，这个调查是我们在美国的一个做教母慈善的一个人哈，他做的，我可能大家看不见，我也看不见，那我就直接跟大家说，他的一个调查的结论是什么？基督徒孩子反弹，但他这个反弹是随机的，里面有基督徒家庭，有非基督徒家庭，就是在关于谈到被就是父母关爱，就家里面是一个爱的群体，基督徒家庭和非基督徒家庭没有太大的分别，这说明什么？我们一致说一本圣经，神在成就十字架上面都死在三千里，就是他对我们的爱。那么我们行出爱，神也让我们要彼此相爱，我们还不要说自己的孩子。那在这个过程里面究竟是怎么回事，让我们孩子感受他的爱？我们当然想付出，我们当然希望孩子感受，但是呢孩子他们没有感受到，这是我们要去反思的。这里边我想重点，因为这里边哈，就是我们这个挑战里边有很多，比如说信仰和生命的见证。我们可能大人是一代基督徒或者二代基督徒，孩子是二代或者是三代基督徒，或者是孩子从小就在儿童主学里面长大。但是有一个调查是说，这也是美国做的，当他们进到大学的时候，比如说有100个基督徒说我有基督信仰，可是他们大学毕业之后是丧失了一半以上，他们不再宣传自己是有基督信仰，这是怎么回事？我们今天在也有一些就是牧者和我们的这样子的，就是做父母的、做教育的，我们在一起来探讨，说我们做父母，我们延续中国的一些很多的教育，我们的控制很多，等到一旦他中学就完了，他 一进到大学，就一下就像怎么样，好像放到这个牢笼以外，我可以真正的充分的享受美国的自由和独立精神，我的个人的想怎么就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有人就问了一个问题，是刺青问题。因为昨天有一个爸爸语重心长万分痛苦地告诉我，一个华人父亲，他的孩子在中学的时候把这个 手上刺青回来，他爸爸气得要死。一个比较虔诚的一个基督徒，他爸爸曾经是二代，他说你知道吗，妈妈说我当时的感受真的是就想一巴掌给他甩过去，但是我知道这样没有用，我直接把他停下来。孩子怎么说，就是说你为什么不跟我讲一声，我是你的爸爸，你至少应该讲一声。孩子怎么讲，我是想跟你说你出差去了。他就故意写他爸爸不在的时候，是说你出差了，我是有想要跟你说的。当然他爸爸说我也只有把这个火强压下去。这个里边就我们就会说，在身份认同同辈关系里边，同辈压力下面，我们的孩子在美国他们可能会主动去适应，被动去参与一些东西，我们都要解决。好，这是明白。所以我今天不管是说多媒体又或什么那些，我今天主要的重点还是在沟通。好，我主要是谈这个来再把它列出来。朋友们，这个人是奥地利的动物习性专家，叫劳伦兹。这个里边我在沟通的时候，我们就一定有一个不同年龄的孩子同一件事情的沟通的方法是不一样的。为什么？就是不同的孩子他在不同年龄阶段，他的生命的课题、成长的课题是不一样的。什么时候是浇水，什么时候是施肥，那个是有讲究的。那么在这个里边有很重要的一个词，我们做智慧父母一定要懂得关键期。关键期，这个关键期这个词是怎么来的？就是这个劳伦兹他在研究黑天鹅的时候，他就突然发现有一天黑天鹅从那个蛋里边孵出来，正好他在旁边，他在旁边，黑天鹅一睁开眼睛看到劳伦兹，他就把他视作妈妈来追随。因为动物里边他说，哎，你没有伤害我，你反过来照料我，就像妈妈一样。所以劳伦兹在走到哪个地方，这三只黑天鹅一直追随他。大家看这几幅画啊，我的手上没有电子笔，这儿最小的这一幅就是在左下角，我不知道大家看不看得到哈。如果你们看不到的，教会那个里边还有就是有那个最薄哈，就是我们教会里边的一个姊妹，她可以发给大家，然后或者大家加了群可以看到。这是后面这个劳伦兹在前面提着水，一个小水桶，后面有三只黑天鹅跟随他。你看他到哪也跟到哪。好，第二幅画，朋友们，就是在那个上面，就是劳伦兹出去，这些三只黑天鹅也跟着他的草坪。第三幅画是劳伦兹在湖里边游泳，那三只黑天鹅就萦绕在他旁边。于是劳伦兹靠这个发明，他获得了诺贝尔奖。他的发明是什么？就是关叫印刻人的。他获奖的时候理论叫印刻人的，就是动物在某个关键，在某一个时期，你在他的生命当中有所干预，或者是出现或者不出现，那他就会像用刀子刻在他的生命里边不能忘记。他就发现了动物的习性里边有这样的一个规律。后面心理学工作者儿童研究的这个人员就把它迁移到教育学上面，说在孩子的教育里边有关键期。我们举个例子，在我在最近我在一个姊妹家，这个孩子已经8岁，他一个很大的问题，孩子很乖巧，什么都很好，就有个问题，早上不能起床。起床的时候简直就是像要他的命啊，就是各种耍赖，然后你会觉得挑战到你的极限，就是你是万般的忍耐，万般的爱，哄什么东西都只有没有逼，就是利用什么都玩都不行。这个时候妈妈有时候生气会怎么样，你不怎么样我就怎么样，然后再来妈妈生气我就把你送回中国，就会说这一类的话。那么我们现在妈妈问我不知道是怎么办，其实有一个问题是孩子的习惯行为习惯什么时候培养最好？3岁左右，就是刚才我妈妈说2岁到5岁是关键期，就说这个时期因为他要仰望你，他 什么东西都要仰望你，当你跟他赏识鼓励的时候，他就很容易觉得爸爸妈妈爱他，而且他越这样子做，越表扬他的时候，他就越来劲，时间长了他就形成了一种习惯，当他形成习惯之后，他就不会那么痛苦。而这种管理对孩子有益，我们父母也会获益，我们就不至于那么抓狂，你又上班了，孩子又起来。所以我们说，在个性，就是他的良好的性格培养有关键，关键期的意思就是在这个适宜的时期，你去干预培养某种品格，他会什么事半功倍。你付出很小的力，你就是表扬几句，你就是拍两个掌，你就是拥抱两下，孩子就得到了赏识鼓励，他就得到了强化，他就把他什么呀保存下来。可是你到了八岁了，你用这些东西都没有用，你看他吃好的没有用，穿好的没有用，玩好的没有，不，我就是不，我就是要睡。所以这个时候我们说祸国观念就不是不能作为，就很难啊。这是我要跟大家没有交流。还有就是我们讲在孩子七岁左右是一个叛逆，第一个叛逆期，他就会说漏。我们当然我们要摘要追溯，其实是三岁左右是第一个叛逆期，他说我来穿衣服，我来吃饭，我来。这个叛逆的根源是他自我意识的一个发展，就是我跟你们一样，我可以自己做，本来是一个个体成长的一个极好的东西，但是我们没有处理好，他就会怎么样，反过来变成亲子关系的一个隔阂。那第二个就是七八岁，这个时候孩子他在小学上学，然后你父母要跟他说什么，他不，我就偏要这样，那你说穿什么我就不，你看那个小姊妹跟他的孩子说什么，我不要，我要自己要去拿穿什么东西，他有自己的主张。然后第三一个就是十三岁左右，这个时候青春期性的发育出来了，这个时候他会觉得你说的东西我都懂。所以我们讲在这几个时期，我们不能等到这个时期来叛逆了我们再来说为什么，我们再来想，要在这之前就要做好沟通工作。但他叛逆的时候至少有缓冲语气，说妈妈的话未必都是完全正确，但是你可以反驳，叫我跟我的孩子就是你可以挑战，你爸爸妈妈说的话都可以说，你觉得反，你就反对，而且是一致以来，我们孩子在家里边是重要的一票，买房子做什么东西三个人投票，他的一票是真正是一票，不是假的，不是说孩子你什么都不懂。所以我们培养他的独立意识，他的独立的一些东西，自我的观念，那个也是很重要的，是我们父母的这个重要的一个环节。好，这个里边关键性请大家注意，你的孩子在某个时期，你在网上一查你能够查不到这个关键期里边要完成什么课题。比如说三岁左右我们要给他安全感，要是孩子来跟你说我很害怕天黑了，我很害怕，你要每个孩子都是很独立的，你到一边去，这是我问了几个父母都这样回答。那我也想说孩子他的个性还有差异，有的人胆子比较大，他无所谓，你从小就把他丢到一边他都没有关系，可是有的孩子他就会真的会害怕，他就会求你，这个时候你一定要拿捏，是在一个环境里边分开传呢，还是在必要的时候你在他的反应去陪伴他呢，还是怎么样。孩子不一样，他的这个安全感是需要的，一个人在没有安全感的情况下，当然我们知道只有在主内，但是我们说更多的孩子在这个成长过程当中，他对信仰的其他东西他未必很明白，所以我们父母对他的有效的陪伴就很重要，我们的语言的安抚也很重要。我记得我的孩子在小的时候他来说，妈妈我想跟你一起住，我从外面出差回来，他爸爸说男子汉回去打雷了，他就说我可不可以过来，他爸爸说过来干什么，男子汉回去啊。在有一天那个又是那个雷雨交加的时候，我的孩子说妈妈我害怕我不能过来，然后我的先生刚刚要讲，我就用手碰了一下他，我说那你过来待一会儿吧，他就很高兴一下窜到我们中间来坐下去，然后我就跟他说，我说孩子，我说其实妈妈小时候也害怕，他刚刚睡下去一下过去了，真的吗？我这个要跟大家说示弱，就我们在跟孩子陪伴的过程当中，你什么都很强了，孩子就根本不要跟你讲，反正你是父母嘛，你当然行了，我跟你说有什么用呢，你不能体会我。所以孩子也会把他的心，把他的这个心扉给关上。那我跟我孩子说，我小时候也害怕， 孩子睡下去，一下坐起来，真的吗，妈妈？哦，我说是，然后他就马上要想问他的爹，爸爸，你一小时害怕，他爸爸刚刚想说不害怕，我就用脚，对了，你害怕，那我害怕，孩子怎么样？长长的吐了一口气，这个叫什么？普遍普通话，我们心理学家从众者安全，我跟你是一样的。为什么我们在角色认同？我们后面在角色认同上面，如果大家都是这样子，我的心理是安全；如果大家都是另外一个样子，他们讲的话跟我不一样，他们的什么不一样，他心里边就有深重的不安全感。所以，当我们的孩子觉得爸爸妈妈跟我一样，别人也跟我们差不多的时候，他就怎么样？他就没有很深的恐惧。会有更有力量去应对。你就跟他讲打雷是怎么一回事，闪电是怎么回事，没有用的。就好比说，大家知道这个美国阿姆斯特朗，他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那在70多年前，他在登上月球之后回来，所有的媒体就有登他，我在月球上一小步，是人类在宇航事业上一大步。就有记者采访他说：“你怎么会想到做宇航？”阿姆斯特朗说，他在教的时候，他就有一个回忆。他在5、6岁的时候，他妈妈给他互动残疾。好，现在5、6岁的父母请举手。好，那我问这个母亲，你认识男孩女孩？好，这个男孩就说，他在跳。你问他，宝贝，你在干嘛？说妈妈，我要跳到月球上去。你会怎么回应他？啊，你怎么说呢？好，我们现在这位妈妈回答还是比较好。我们现在不会很多打击，但是你知道吗？在大陆很多人，包括我们在这儿，就是我说的那个患抑郁症的那个马里兰那个父亲，我问过他这个问题，他怎么说？那怎么可能呢？他就这样回答我，那怎么可能呢？那我说你就这样跟孩子说，他说是啊，他说这个都要给他要明白。我说你怎么明白呢？那我就带他去帮他这种书，他5、6岁的他能懂吗？我就拿一个图片给他看嘛，让他好好读书嘛。然后他今后他就可以去参加那个美国的那个宇航的那个培训，还偏几海集训，他就能明白怎么能上月球。好，朋友们，阿姆斯特朗他就跟记者说，我在5岁多的时候，有一天我在网上跳，妈妈就问我，尼尔你在干嘛？妈咪因为要跳到月球上去。大家请听阿姆斯特朗的妈妈怎么回应他，不要忘了回家哟，妈妈会做你喜欢吃的东西等你。这个就叫爱与智慧合一。就好比那个小伙子说，我把车钥匙交出去，朋友们，车钥匙交给医生，医生跟病人是不是最佳搭档？当然是。我祝福了别人，手留余香，我还可以跟我的爱人运着林中的雪中的小屋撑下一半，慢慢来，对不对？这就叫多赢。那这个阿姆斯特朗的妈妈说，你不要忘了回来。他无条件的把阿姆斯特朗送上了月球，没有去荷兰归。你不要忘了回来，他不跟你讲怎么能上去啊，你要多吃一点，然后怎么样，你我要什么帮助，他不要，直接把他送上去，不要忘了回来。第二句话，妈妈会等你，不仅是等你，还会做你喜欢吃的东西等你。第一句话充满了智慧，第二句话充满了所以我们说这个沟通，有一个人问我，我在3个月，我在那个在澳洲，在墨尔本，一个妈妈，我在谈到说爱的能力培养，那个家长来反驳我，罗老师，爱有什么能力要培养？我说你想爱你的孩子不？他说我当然想。那你的孩子有的时候让你不满意的时候，其实从很多角度，其实我们就要思考。我们的爱的能力的匮乏，使得我们的爱偏离了我们最初的轨迹。有的时候我们沾沾自喜，我们觉得我们做得很棒，但是当孩子出状况之后，我们才知道原来我们那一套未必真正的祝福到孩子。好，那么我们这儿有几位不是基督徒的哈，那可能我们有平常也会有听到朋友来，就是我们讲，或者是你理解传福音或者怎么样。那我现在说一个功利性的话题，因为你们暂时还不了解这个信仰，我就拿我来说。我的孩子在大陆，他在整个就是高中，他从高中高一的时候，我让他跳到高三，为什么呢？ 我觉得大陆读高中三年浪费青春。好，我那时候我在大学里面教书，那我就怎么样呢？高一跳到高三的意思就是高中毕业，这就是一个理念问题，知道吗？说你的孩子是不是要再学那么久啊？但这个要因人而异，好，这个要因人而异。好，我的孩子就高中就两年就结束了他的学业，当然他同样考上了大学，只是呢他就到欧洲去留学。那在这个过程当中，他在离开的时候，我和陈老师讨论了，然后我们就跟孩子交流，说你到了这个欧洲去，两件事情你作为留学生要做。他哪两件事？第一件，你要知道在那个地方他是去的这个芬兰霍尔辛基中国的使馆，你要知道，因为你是中国娃娃，你出了什么问题的时候，你要向政府来求助，这是我的第一个建议。第二个建议，你要就近把你的包放下来的，第二，你要就近去找基督教会。我那个时候还是一个无神论者，我是一零年受洗的，我的孩子是零五年出去留学的。那我说你要去找基督教会，我的孩子就问我为什么？我说因为那群人是相对值得信赖、有爱心的，相对。我就这样告诉我的孩子，我说你万一有什么困难，爸爸妈妈不在你身边，其实这叫什么？这叫自私，对不对？父母的心思就是怎么样跟孩子好。好，我就说你要去找这有困难你就找这群人。好，我的孩子说好，因为我跟他一致的交流是顺畅的，所以他会思考，哎，觉得我妈妈是比较有智慧的，而且妈妈是爱我的，我不怀疑，所以他会去实践妈妈给他的建议。好，所以他就会到使馆里面去，然后后面成为学生会领袖。但他后面信主之后，他去把那些留学生接到教会，跟他们很多的这样的传讲他的一种见证和体验。那当他后面走进教会的时候，我们说他得蒙保守，那后面他就开始读圣经，开始通过视频视盖，妈妈把那本圣经翻到多少页，你讲课讲错了，那个就是浪子回头，不是你讲一个意思，那是一般人的理解，主耶稣在圣经里边的浪子回头不是这样的意思。好，他就跟我纠正，就这样子，就是孩子和父母之间形成一个这样互动的一个学习的一个模式。当然我说这样子神这样来带领他，他在大学里面19岁获得全球的奖项，就是获得这种国际奖项，而且还没有大学毕业就很多的国内外的这样子的企业来找他，包括我们中国的国安，当然我们说了，那孩子在那个里边，他是唯一的一个很就是以他那个学校申请到那个时候诺基亚在霍尔辛基书上算是很好的时候，他就进到那个实验室。在诺基亚几万人五六万人被裁员的时候，他以最小的年龄进入到那个中心实验室。那我想告诉朋友们，19岁李克强、习近平都接近他，那中国那个欧洲整版报纸跟中国最有为青，别人就问他，你为什么跟其他的留学生不一样？说你学那么多的课程，他学通讯，还学那个工商管理，还学哈佛和麻省的课程，啊，他在欧洲。别人说你哪有那么多的经验，还有那么多的社会活动，还有那么多的体育比赛。他说这一切都很开心，他做这些东西一切都很开心。他是怀着自己的兴趣，而且他觉得我这样子来装备自己是要成就。那个时候他还没有那么多的属灵的看见。他说爸爸妈妈这样的辛苦的培养我。我要有所成就，我不能虚度此生，那是他那个时候的观点。但他后面信主之后说，我很感恩神给我配这样子的这个家人和父母，那我要神在我的生命当中他有他的使命，我要荣耀他。所以他在这样子的时候，就孩子在整个的生活当中，但他后面带领很多的留学生，无论有没有信主，他们愿意到教会。我们有一个统计，在最近的十年里边，凡是通过我们中心做留学规划，你适不适合出去，然后你的特点、你的优势、你的这个就是个性特质、你的家境、你的家庭、你的家族的事业的背景，好，我们通过这样子了之后给孩子做的规划，确定你适不适合出去，出去在哪个国家，什么样的专业，这样子孩子出来之后，他在留学之前再到我们来做一个留学四年辅导。所以你去了之后，你会遇到什么样的挑战？有讨论。当你遇到毒品，当你遇到性，当你遇到什么的时候，你怎么去应对它？好，他们就会去探讨。探讨了之后，我们就会建议你到国外去，到欧美国家去留学， 你要不要去学习文化？你学习专业知识其实是哪个都可以学的，那你为什么要到国外去？那国外的先进的东西，它是从文化底蕴，你要不要去学？那文化底蕴里边，基督文化在欧美里边是没有办法否认的，无论你是不是基督徒，那你要不要去了解？啊，只要孩子愿意有一颗谦卑受教寻求的心，这些孩子无一例外，就算他不是基督徒，他也没有出什么状况，没有什么大的状况，学业能够及时的完成，然后找一份工作怎么样？有的人是工作几年之后再信主，而有些通过我们做了规划，也有这么几个人，他去了之后最初就是功利性的，哦，在教会里面去帮我。去了学学英语，然后我要去开个户，我要去买什么东西，他能陪伴我。到后面的时候就离开教会。这些孩子，我们说他的罪，他的那个福，就是他可以更好的发展，被打一折扣，甚至有一些出状况，因为赌博，因为其他出问题，有的没有毕业，就做一个假公体被付。这是我们辅导的个案的这真实的。所以我想说，我们孩子，如果我们很多我们在做。绝大多数是我们认识到的，但是我们的孩子未必。我们的信仰怎么样从我们生命当中行出来，请问一下我们的孩子，这很重要。我很庆幸神对我的家庭的带领是带领我的孩子到过来影响我啊。所以我们说，你看你就是自私的父母，孩子的在天国的地方都看为宝贵，那么我就是很自私的一个母亲的心，他的最后就用他来祝福我的家庭。好，这个里边，所以我们就讲在互动里边，在这个沟通里边，我们来说一个，就有的家长说，那我要怎么样来跟孩子沟通？我刚才说了，第一是要知道关键性，第二是要知道示弱，你不能去逞强，好，你不能是和时时处处以指导者、教育者的身份，孩子会反感。你说的一句话就是金玉良言。而且你是怎么样，只差没把心，很多家长都说只差没把心掏出来，孩子仍然不明白，是因为我们过多的说教让孩子反感。所以这个时候要怎么办呢？我们可以通过示弱，你要想让孩子要做成你希望的某一个东西，比如说网络的管理，那你要示弱，让孩子来参与，让孩子来帮你解决问题。我的孩子在当时是他们那个学校里边的游戏网，最后玩游戏的，所以请你去买那种大部头的游戏书回来。然后我心里边着急，着急，当然着急。我就跟陈老师说，我们要怎么办？我们三。后面那天，我就跟我的儿子说，妈妈需要辅导。你看，我是跟我的孩子，但其实我是孩子出了问题了，我就跟我的孩子说，我需要辅导。我孩子说，多久把钱先交出来？一个小时30块钱啊，没错，他现在30岁了哈，十几年、20年前，那我把钱先交出来。我说好，一个小时。我们30块钱给他，然后说女士请假，你有什么问题？好，他角色扮演嘛，他也是像一个小咨询师一样。我就跟他讲，好，我的孩子是一个什么样的状况？我作为妈妈，我格外的担心。然后他的视力不太好，他的抵抗力不是很好，你也担心他网络上瘾。当然，我又想他快乐，妈妈很想孩子很快乐，但是我知道你一味的放纵让孩子快乐，就是对他不负责任。最后有一天，我会自食其果，我会痛苦地看到孩子因为快乐而堕落。我作为一个妈妈，我要管还是不管？我很纠结，我很痛苦。告诉我的孩子，我的孩子想了一下说：“这样子，你知不知道你的孩子为什么要玩游戏？”我说：“除了快乐，我就知道他还是快乐。那你知道他在学习上面的压力有多大？这个游戏不仅仅是快乐。”游戏也是一种学习，你懂不懂？他问我，你懂不懂？游戏也是一种学习。我说哦，我说那游戏里边会学习到什么东西？小咨询师，你能不能指点我一下？来，他就把我弄到那个时候单机游戏，他就打开，就是一个怎么样，董事长修铁路投资，然后怎么样追加什么哈，就是那个，然后你做得很好，然后董事会的人就给你加薪，然后你的铁路就不断的修着哦，就很多人就运输，然后你就盈利。玩了之后很快我就上瘾，很快的时间过去，孩子告诉我，你在那边学的时候开不开心？然后时间过得快不快？如果你不开心了，你在这个里边，你愿不愿意玩？好，我就警觉到这一点，然后我就跟孩子，他说：“班长妈妈，我知道你的顾虑，这样子好不好？”那我说：“ 那你跟爸爸这个交通要怎么样的减轻呢？咨询师能不能给我一点建议？他说这样子你可以签约，就是不能签约。你不是担心我的身体吗？如果他们每个月月考，如果这个月我月考，我这个感冒了，就证明我身体受影响，我玩游戏玩出问题了。然后不管是什么原因，都把它归成这个，我这下个月就不玩了。这是第一，第二，你担心我的视力，每个月检查一次，只要是视力下降，不管什么原因，就是玩游戏导致的，我这个月就不玩了。如果我的成绩，他自己定了六，如果我在六以下，我就不玩了。真的可以这样吗？当然可以这样。好，我就很高兴。其实我想说的是，示弱的目的是什么？你要把你的目标变成孩子的可塑状态。你不能你去要求他，他就会觉得是爹妈来逼迫我。但是如果是他自己说的，他的感觉不一样。就这个就叫主动和被动。我要做和我被做，不得不做，是有不一样的差异。当然。它的有效性还基于一个很重要的是，你跟孩子交流是否守信。就像我说那个小姊妹，你不听话我就把你送回家去，送回中国去。我听了他说了很多遍，我就问他，你会送他回去吗？当你不会做的事情，你一定不要说，否则你就不要怪你的沟通无效。因为孩子，他的那个八岁的女孩就跟我说，妈，你不用管，我一会儿就会考的。他说他妈妈一会儿就会考。妈妈难过不用管，一会儿就好。你看孩子远远比我们想象的聪明，他会，其实他会拿捏我们，他会在里边的，所以在这里来说，我们示弱的目的是要把我们的担心顾虑变成孩子反过来逞能的机会。他能够逞能了，他觉得他是帮助了你了，然后这个时候的感受就不一样。啊，这是我想跟大家说的这个。好，我通常就是有的我问了一些家长，你什么时候开始沟通？你会在更多时候，好，我们不说每个更多次，你会在选择什么情况下跟孩子沟通？ 我们家孩子比较多，会1-on-1一对一的沟通，要不然的话，就是老大的不当着老二面，就觉得没有问题。 好，时间呢会选择什么时候？ 时间 通常 就是他们确实比较忙，看车的路上啊， 好， 没有什么另外的时间。 这次有三个家长这样跟我说了，开车路上去接他们回来的路上。但是我现在要建议大家尝试一个晚上睡觉前，因为孩子睡觉通常比我们早。那在孩子睡觉之前，其实我们心理学上说，他这个时候容易缴械投降，什么意思？他累了，这是第一，他就放松对我们的警觉了哈，他就更容易说心里话，这是第一。第二。他没有学业，说我一会儿还要做作业，我一会儿还要希望我一会儿还什么，他没有这样子的压力，他比较放松。这个时候父母要怎么做呢？你不能高高在上的坐在那儿，他躺在那儿，你坐在那儿说你今天怎么样，这个什么的，这样子叫居高临下。孩子的沟通有个非常非常重要，就是要你同理的，首先是要共事共识，共一个时间，共同谈一件他关心的事情。而且你这个时候要怎么样？要倾听。所以这是我跟我的孩子，我通常就是会拿一个小凳子，他睡在床上，拿个小凳子这样子坐下，就是你的眼睛跟他的眼睛是基本是持平的。这个时候孩子的心扉才容易展开。你想想，如果你的上司这样站着，你坐在那，你会觉得你敢不敢站起来，对不对？你会觉得这是礼貌。但实际上除了礼貌，还有一个很重要，你跟别人沟通那个里边，有没有跟人家形成一种是高压？你高高在上的一种压力，一旦形成了压力之后，对方就会收紧他的信息，他就会敞开。所以我们跟他做的差不多的时候，这样的关系从什么样？先 yes 后 but， 先 yes 的意思是问开心的事情入手，然后表扬的事情入手，啊，是说这个事情哇，你做得很好。but 的意思不是你要真说，但是然而不是，而是说如果怎么样。会怎么样呢？其实你是想说更好啊，你不一定表达要更好，就是说假如你再努力一下，他会怎么样呢？就是让孩子来展望，当他努力之后，可能有一个更好的一个结果，来更新他自己。所以这个里边我们的这个教育，我们说时机是很重要的，你的时机就影响孩子是否敞开，关键是啊这个时机。然后如果你是就是一边做菜一边做菜，你是顺利问他，孩子也就顺利 分享，你才知道孩子的喜怒哀乐，你才知道该什么时候介入啊。这时候我们说，那你说什么？这里边就有一个，就是我们讲，当我们刚才在说这个佛学职业的这个选择的时候，我们说是指向多有。那我们在说有一个母亲的回答，就是阿姆斯朗的妈妈说：“你不要忘了回家，我会做你喜欢吃的东西等你的时候。”这也是一种智慧。那我们说还有一个，我们在这儿遇到一个问题，身份的怎么办？陈老师，好，就是我们亲子沟通的重要议题。这是我在给我们很多华人家庭做了教导之后的这个提出来的第一个，就是身份认同危机。我们父母怎么办？很多父母就是说，我们也不知道怎么办，然后我们就会跟孩子说，时间久了就好了，然后你不要去惹事儿，你就好了。有些孩子会回来说，好像我的同学笑我，这个语言不好，或者是不是笑我是中国人？人家说你回中国去，就是有一个孩子，他不知道怎么样跟同学这个就是发生了矛盾，那同学跟他说让他回中国去，是中国人，孩子就回来问，我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那在这个问题里边，你们会怎么回答？有吗？ 你是在美国的华裔。 好，美国的华裔。那你觉得孩子能明白多少呢？ 就是跟这边日本人、韩国人、越南人，我们都是亚洲人嘛。然后，但是你们也是在这，美国本身就一个然后大的移民国家。 那我们说到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先跟大家也讲一个小故事，就是有一个七八岁的一个白人，我的一对母子，他们坐这个出租车，就坐到了一个黑人出租司机的车上，然后那个孩子就很惊讶，那个孩子很惊讶是什么呢？那个黑人就是黑人也有很多嘛，就是生气，那个呢就很黑很黑啊，出来一下子就雪白雪白，他跟他妈妈讲，啊这个黑的来。就是太特别了哈，跟妈妈讲，妈妈就觉得他这样子会伤到他的母亲，但是小孩子童言无忌，他就跟他说，啊，宝贝，你知道吗？这是上帝的心意，这是上帝美好的祝福，因为上帝，你看七彩这个彩虹，赤橙黄绿青蓝紫，这才是这个就是人间世界的一种美。那么同样的道理，他对我们人，他是不管是白种人、黄种人、黑种人。在他看来都是智慧，都是美丽无比，而且是要这样子，世间才是璀璨，才是漂亮。那孩子说：“哦，是这样子的。”好，那个男孩子没有说话。到了目的地的时候，这个妈妈就支付他的钱。那个黑人司机就说：“他是个女士，就说今天我不收你这个钱，我非常的感激你。我在小的时候，几岁的时候，我同样问过这个问题，问我的妈妈。”我的妈妈说：“谁叫你不会投胎，投到我们黑人里面来？你那没有办法，你就生在黑人那个里边，你就要认这个事实。”朋友们，我们如果告诉他，假如我们就是小一点的孩子，我们那个时候回答他：“不同的肤色，这是上帝的美意和祝福。”那都美，黄种有黄种的美，黑人有黑人的美。那我们如果这样来说的话，就说孩子的价值尊严他们不一样，这是我们说的小一点的孩子。那么大一点的孩子他时时在的处在这个里边，我们说种族其实也不一样，我们不严格谈到这个问题，大家心里边都很明白。我们又说，那我们在大陆，你看到农民工的或者是其他比较亮，你有没有其实一样的局，我们说公平在哪里？唯有上帝这个地方，人世间是没有。那在这种情况下面，你怎么样来引领孩子身份认同？我这有几个建议给大家。第一个就是我们主动的探讨这个问题。当然，如果你的孩子是生在这个地方的，我觉得可能这个问题好一点。当然，他也会遇到不了解你的时候哈。那如果是从中间过来的，从语言很多方面，那怎么办呢？有一个父亲这样子给我建议，他也可以这样跟大家分享，大家看看有没有道理。他说他是怎么做的？他是从中途带孩子过来的，我不跟他说英文，他说我 撇脚地方。他曾经他就说有一件事情，我没有看到这个段，是他讲给我听的。他说的是有一个就是华裔，然后是印度裔还是反正就是亚洲人，然后他们去这个读书的时候，可能就被人说你黄种人怎么样怎么样，然后他的语言有带一点淡淡的口音，最后这个孩子自杀，说是最近的一个新闻，我没有看到这些新闻。那我想跟大家说的是，孩子心里边的认知跟我们父母息息相关。如果你就认为我们会被欺负，我们在这个地方就是被歧视，你知道吗？你的心理弱化就会影响孩子的心理弱化。我们在国内的时候跟农民工，这个孩子做辅导，然后有些人说的不能提农民工的孩子，不能提打工子女，说这样子对他们是一个就好像是一个羞耻，好像是一个不尊重。但是我就跟他们辅导的时候，我就跟那些孩子说，如果我说你们是农民工的孩子，你们认吗？如果我说你们是打工的孩子，你们觉得羞耻？如果你们觉得羞耻，你们要怎么做？我就告诉他，我在家里边从小的时候，我说我在家里边很穷，那个时候我只有一双鞋子，上学的时候穿上，出来时候把它脱了，因为想着再换了家里没有钱嘛。那在这种情况下，有没有人笑？当然有人笑，不要说别人，我下面有个妹姐姐，别人会笑我，你赶快把鞋子穿上。那在这个里边是关键是什么样的人，你会觉得羞耻？什么叫羞耻？什么东西我们才是真的是应该感到羞耻？你的观念，你会影响孩子。当我们在那个农民工几千学校里边，我们就专门谈这个话题，后面那些孩子都很坦然地说，我们是农民工的孩子，没有作业不一点都不羞耻。那我们倒过来，我们讨论的结果是什么呢？分成正方反方，就是不准说这个，然后说这个，最后讨论的结果是我们是农民工的孩子，我们要感恩我们的父母在乡下，有的人是离开让我们做留守儿童，而现在是父母把我们带到城，我们做了流动儿童。虽然父母很多时候他们管不了我们，我们是打工子女，我们在边缘地带，我们进不了好的学校，但是这个时候我们要以感恩的心来看我们的父母，我们更加努力的学习。如果我们不想我们的孩子成为打工子女的孩子，那我们就要从我们开始来。就孩子是达成一种共识，这个就叫观念。如果你就是觉得我们就是被人家欺负，你如果被人家欺负了，在孩子小孩子当中，这个词不要轻易的用，这个就叫弱化他的心。那呢，他一出去就会被人欺负。其实白种的或白种的孩子一样有这个问题。那那个时候叫什么呢？其实孩子之间他有的时候就是游戏，有的个性就要强势一些，他并不懂得什么欺负，他个性强一点，他体健壮一点，他可能就会怎么样。所以这个时候如果我们的父母轻易用这个词，孩子的成长并不有利。那就有个家长说，我们要敬意我们的父母，说华裔抱成团。好，有的人说不行，那华裔就是不能在一起，就是要放在纯美国的那个里边，否则的话就永远走不出来。我觉得这两个都有偏颇，这两个都是有偏颇的。我们在一起，彼此的守望和帮助，那我们是同宗同族，我们有很多的相同的东西，我们能够相同的理解，特别是我们在华人教会，我们觉得这个是美好的。但是呢，我们的孩子，我们也要鼓励他去参与，但是这个鼓励是有度的。就像我们今天有老师跟我谈到，孩子要参加 party 里边，我们就会有酒精，就可能会有性，就可能会有毒品。我的孩子在初中的时候，高中刚上高一，就来跟我报告，妈妈要去参加一个 party。什么 party？ 他初中的同学的生日 party， 这个父母都在国外，然后孩子在家里边留守，洋留守吧，就是说比较高档的留守儿童，然后就是一个保姆，一个大别墅，他们就约起在那个别墅里边去开 party。我就跟我的孩子说：“你知道，你去开这个 party， 你可能会做什么？”妈妈，我知道，我就是吃吃喝喝，我们又专门去叫了很多菜回来，然后又保姆还会给我们做一些，然后我就叔叔同学请。我说还有呗，还有呗，我就一直问他还有呗，还有呗，最后他就说没有了，没有了。我就跟他讲，我告诉你，可能还有什么，你信吗？我不相信。好，我就跟他讲，你们这样子的同学，男女同学在一起，可能会怎么样？青春期这个探索，或是这种，好，我就跟他讲的时候，妈妈你说的，我就跟他讲，我说好儿子，我希望我是错的， 然后今天去了，我们这样的要求，我的孩子是晚上，男孩子十点多已经必须要回来，这是我们从小的规矩。所以他到了十点钟快到的时候，就让女生给我打电话，说罗阿姨，可不可以让希瑞再多待一个小时？然后我就说你们同学难得机会，我说好。哦，那同学就很开心了，他们说只有男生女生都可以往我们家里打电话，不会审问，不会怎么样，就很开心。再玩一个小时，又女生打电话来，然后说可不可以玩到十二点？我沉默了一下，后面还是说 yes， 还是同意。可是再后面的时候打电话就要求怎么样过夜，我就坚决同意。我就跟那女孩子说，我说我能理解你们同学难得在一起，因为分到高中不同的学校。我说我也很希望你们很开心，我其实很不愿意伤你们的心，伤我孩子的心。我说但是每个家庭有每个家庭的家规，我说我实在是没有办法再满足你们，请你们也理解我。好，最后没有办法，我的孩子回来，朋友们怎么样，砰一声把门就打开之后，就是他很愤怒很生气，但是他也回来了，把门弄得很响，我没有说话。过了几天他主动来找我，妈妈对不起，我说是吗？为什么？他说那一天他的同学会怎么怎么样，后面他主动的跟我说他们在一起有各种打算，男孩子的女孩子留在一栋别墅里面没有办法，他主动跟我说，然后说他们拿避孕套去或者是怎么样。我就问他，他说我知道妈妈的这种要求是对的。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不要就是有冲突，我们怎么样去小心彼此，我们不惹动孩子的怒气，其实是不可能的，朋友们是不可能。就算以后打不打，我第二次就是要打，有些人就知道打。我不是那种说绝对不能打，但是这个我要小心。这个一样啊，这个文化范围不一样。那我想说的是，你有一个规矩，就好像有人说啊，人家孩子怎么样，人家家怎么样。有一个爸爸说，我不拿你跟其他孩子比较，请你也不要把别人的家庭规矩拿回来跟我说事。这是一个华人父亲对他的孩子的立规的时候说，我不拿你跟别人比较，我无条件的爱，也请不要拿别人家的规矩过来跟我说，不要说美国人，不要说其他人，这是我的家规，你是我的孩子。如果你从小就是在孩子比较小，又有爱又有规则又有界限，其实孩子是可以被引领的，只是你一开始不必，到了一定时候你高兴的时候就犯了，不高兴的时候就要求他不一致，这个是一个问题啊，这是很多问题。好，那第二这个红背羊，哎，不不，这个里边就是有一个中文的问题。我不知道时间，很抱歉，马上到了，那我马上这几句话结束。就是有一个在我们的这个文化身份认同里边，就有一个语言。好，有的爸爸不是刚才说了吗？我就不要我的英语不好，我就不要跟孩子去沟通，在家里边要让孩子明白。中国文化包括汉语是很美的，那这个美是从哪呢？我是建议大家从诗词探索。我在这个在新西兰，我们是做了这种探索，就是用诗词很美的这种诗词。哎，有的孩子他对他还有点印象，有的是 A B C 他没有印象，但是呢，你跟他讲的时候，哎，他觉得确实还是很美，就是让他唤起他的中文的那种美感。同时，我们也要讲，你比如说“先天下之忧而忧”，这东西很大。但是你在孩子的时候，你跟他灌输一些这些东西的时候，其实孩子他仍然是有一种向上的愿望和动力。我们从基督教我们知道，父这个天父父神是把那颗良善的种子是放到我们心里。那我们跟孩子这样的沟通的时候，是会影就是什么样？就是我们他的理想英雄情节、理想情节，因为。我们说每一个人有不同的恩赐，那我们的父母要明白两点，不同的恩赐里面要明白两点。第一，含羞草永远并不成苍蝇大树，这个话什么意思？尊重个体差异，不一样的个性，不一样的恩赐。那如果你说孩子不好，你就首先要思考两点：第一，是他先天不好还是后天不好？先天不好是你的罪，对不对？后天不好也是你的罪，对不对？所以我们说父母要思考的时候，当你的孩子是含羞草的时候，你就跟他说，你看那个孩子人家就可以弄成参天大树，那那是你的问题，你没有称他是参天大树。我们在信仰里面，我们知道天父对每一个人他都是看为至宝，而且世界上没有相同的两匹水，人和人是不一样的，不可以这样随便的比较，这样的比较只能伤你的孩子的锐气， 没有，你去跟孩子来反弹，孩子最讨厌父母拿他跟别人比。所以为什么那个家长会说我不拿你跟别人比，但是你也不要把我的家拿跟别人家比。好，他自己家会的时候。好，这是我们说语言要通过一些故事，通过一些比较简单的诗词的美，当然是图文并茂，然后你身体的话，然后你带给你的美好的感受，让孩子能够明白，其实中文不仅仅是说我今后有双语有三语更好的找工作，它本身就是一种美。那我们基督徒的孩子更明白，上帝乱我们的语言的时候是要做什么。其实我们是可以让孩子在圣经故事里面也找到说不同的语言是有上帝的祝福的，所以我们是可以在这个里面来带领我们的孩子，这样子来让孩子在语言学习里边不仅仅是说我是美国人我不学中文。如果我们父母有的父母就说随便他，但是我要告诉大家，我们就像有一个牧者的回答，好，就张老师回答我觉得非常好，我们既是美国人也是中文，但我们更是天国的子民。我们是因为我们的基因，我们的民族的很多的东西，我们的肤色，这证明了我们没有办法更改的东西，我们是中华民族里面。那中华民族里面的瑰宝美这个璀璨的东西，我们要去传扬它。那你可以在他做的一些课题里面去，你协助他，或者是怎么样去找一些东西的，他慢慢的热爱上中国的文化。那同样的道理，你在美国，你是美国人，你当然得要学习美国的文化或一些东西，要去适应它。那同样在我们的这个组内，我们会知道，我们这一切的目的是为了要怎么样？是为了要把上帝给我们的恩赐彰显出来，荣耀他的圣名。啊，然后这样子的话，就是我们有次序，然后我们有必要的时候的里面的探讨，必要的时候根据不同的年龄、不同的事，而且这种探讨尽量让他说出来。因为我们基督徒的孩子是在这个儿童主学里面长大的，他们的理论的框架必定比我们长，啊，我们是可以激发他们这些热情，啊，当然这些都是要去尝试，而且一定要记住，不是一蹴而就。你比方说，我今天这样做，王老师还是没有想。我在跟我的同学说，哎呀，王老师龙生龙，凤生凤，我说你的孩子能干，是因为你能干。我说非也。我想问我们在座父母们，你的家里面有书柜吗？书柜里边有多少藏书？你什么时候去看书？你会跟孩子探讨除了圣经，圣经当然我们不用说了，你们有看多少书？有跟孩子探讨吗？那我们在中国在大陆，人家说的四川人没有说不会普尔玛的，我说非也，我就是那个不会的，我说到现在我都不认得。其实有所，我要跟大家讲沟通里边有所舍有所得，你要有所得是一定有所舍。你们说我每天只是去广工作的，回来我已经精疲力尽。那如果是这样，你就要来想什么东西对你最重要。孩子的陪伴是有效的，保鲜是有效的。我们做父母，三岁一个坎，这个三岁是情，是我们能够语言情让他尽量这个时候让他说中文，不要尽量不要讲英文给他。三岁一起吧，让他在母语落下一个好成绩。好，等到他三岁上幼稚园的时候，不要担心。不用担心他的英语会很纯正，三岁进到幼稚园就能怎么样。然后在家里边的时候呢，我是觉得如果你的英语不好可以少说，让孩子这个就是，但是呢你在家里边讲中文是没问题，就是让孩子他即便没有很多机会的写，但是他会听会说，这也总比他什么都不会。那有些 ABC 就是真的就不会了，就完全纯美国化，我觉得这不是好事情，无论从哪个角度，啊，所以在这个里边哈，就说我们可能家长就要去做这样的准备，就是有一定的什么忍耐，有付出，而且得要有什么很久忍耐，爱是很久忍耐。无论是父母之间，孩子之间，因为我们没有谈到更多的父母的氛围对孩子的影响，教育的理念是否一致对孩子的影响。那我们今天主要是在沟通这个事儿。当然，由于时间，最后我谈到一点是同辈的压力，这里边有酒精。性毒品，还有是包括什么刺青啊、追星啊这一类的。那我是觉得我们的父母一定要把提琴呀，怎么讲呢？你说王老师，我怎么知道提琴？你是在书上去学呀，只要你肯学，你是可以。现在有多好啊，谷歌什么东西，你一百度，你一看，它就有很多出来。 然后你根据你的特殊把它鉴别之后，你找一些相对好，你比较我的孩子老大在什么阶段，老二在什么阶段，老大我要什么策略，老二我要什么样策略，然后夫妻之间还没有商量，商量一致谁在什么时候说话比较有权威，谁在什么时候表达让孩子感觉有温度，真理一定要有温度，你这个真理没有温度，冷冰冰的孩子也不能接受，不要说孩子，成人都是如此。所以我想在这个里边我们父母要做很多的功课，就像我当初我的孩子陪伴他的时候，中学那五年我和陈老师几乎每天都要探讨今天孩子有什么状况，孩子回来跟你说了什么，然后有没有什么问题，我们要来商量我们第二天要怎么做，怎么回应他，然后以什么方式来介入，有些话题你不能直接介入的，所以你这个都要讲究，这个讲究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这个学习的一个过程是让我们更多的靠近神的这样子的一个，就是教给我们的这样一个产业，让我们怎么样不仅仅是说不惹怒他的怒气，关键是说我们这个背后是要祝福他，我们父母不能情绪管理不好，然后你就以你的舌头为快，我们说舌头喉咙是敞开的分，这也是父母要警觉，你不能高兴了你就夸下一些东西，你不开心了你就说很多善良的话，这都会离近亲子关系，就是削弱你对孩子的影响，在朋友里面你的影响越弱，你要知道你不影响他别人会影响他，你不影响他别人会影响他，朋友到一定的时候，就是我们说十二岁到十八岁是孩子友情的高峰时期，十二岁以下是亲情，十二到十八岁友情，十八岁到三十五岁是爱情的黄金期，十二岁到十八岁的时候他本能的会以他的孩子的标杆，就是同辈，同辈同辈喜欢吃什么，喜欢穿什么，他们喜欢谈论什么，他们喜欢玩什么，他们 party 里边要怎么样，有很多的美国片子展现，就是白人圈子里面他们也会这样说，我有很多新朋友哦，还要住起怎么样，为什么他怕别人看不起来，他有魅力，那我们要怎么样的陪伴孩子，这里边很多的课题我们就先要探索啊，探索了之后有什么，其实我们是有意思的，那看起来孩子好像觉得是你无意识挑起一些话，有些新闻，有些什么有口让孩子来探讨，然后探讨的过程是你要知道不是你发表产品吧，就是你慢慢的问他，哎，这个问题是你们会怎么想，妈妈很好奇，然后或者妈妈就想不明白，其实就是孩子告诉他会怎么想，好，这样子来沟通。所以在同辈的压力当中，我们既要鼓励他们跟同辈交往，建立很好的友情，适应美国的文化，但同时也要警觉同辈里边他们这个时候实际上是半成人状态，他们并不能有很好的价值观，并不能很好的有自我的约束或识别能力，那我们就跟他探讨什么是益友，什么是神友，哪种朋友交往对你的一生是有益的，哪种朋友交往对你是有亏欠的，是对有损毁的，你在比较开心的时候有一些个案不是针对他是探讨了之后，你不用担心这些都会成了他脑子里边的某种阻碍或者是一种力量，因为我们不能代替孩子，但是我们能做的就是守望他们，以我们的智慧，以我们的爱，无条件的爱或很久忍耐，这个真的是跟孩子那个有的时候你真的守得住一点，我的孩子看信的那种东西，初三马上要考试，然后你很难过，然后你又说，我就跟我孩子说，我看到你看那个，不过他妈妈能理解，他很难为情，他就把那个把他的头盖起来。后面他听着说妈妈能理解，你们是很正常的需要，他就把那个就是嘛，不看才正常。你看，本来其实我心里边是怒火中烧，还有两天就要中考了，你还在看这些东西，二人世界日本的那些怎么做爱什么那些，其实心里边是很生气。但是如果你去发泄你的，你从里面发泄，孩子就跟你怎么样？惯上他的，他做了很多事情，其实你就不知道。但是你这样子教的时候，孩子反而告诉你，我们同学都在看这个，怎么怎么样。我就跟他说，这里边有很多很好，但是妈妈翻了一下，有些东西它是不健康的，是不卫生的。然后你高考完了之后，妈妈来教你，妈妈来跟你探讨，然后给你找更好的书给你看。孩子说好吧，把书拿去吧。如果你用另外一种方式，结果就完全不一样。所以我们没有想清楚之前，请大家记住，你不要说话。你没有想清楚怎么说事情，你觉得是一个问题，你先踩住脚，你们夫妻先商量一会儿来，不要着急啊，就是你不要急，你自己有情绪的时候不要沟通，不管什么事情，你自己有情绪的时候不要沟通。 好，那因为种种的原因哈，就是我们在我们示弱，在我们的有圣经的这样子的原则的带领之下，在我们知道我们的孩子是上帝的祝福，我们要来这个无条件的爱他，在我们跟他沟通的时候，我们要有策略，我们要有很多的自我的情绪的管理。那么这个时候，那影响扩大我们父母对他的影响，那么同辈之间的消极影响也就会消弱，或者即便是有产生了，他会给你报告，我想去自己可不可以？这个时候你才会，就像我的孩子，他是很生气啊，你不要他过瘾，但是他后面他没发现，你是对他真的啊，这是我想跟大家简单的分享，有些时间观念，我知道时间，我没有代表，还有多少时间可以说？哦，没有，很抱歉。抱歉，我这个没有带手表，所以没有安排好。那大家如果有问题，这样子，那个王，哎，好，你进了群是吧？ 我进了 群。好，大家可以在那个群里边提问。群里边我们把有些共性的东西，我们回答在那个地方。然后如果有些有个性的东西，我们在下面可以通过，就是比如说在教会里边好，或者是我们有些准备的，在专门做这个的，就是瑞博的。在做这种家庭教育、孩子教育好，我们可以通过隐晦啊，通过其他什么东西，或者是各个方面的主题，可以来带领我们的父母和孩子，啊，或者父母还是同时做，我们可以有很多的探索。你们也可以提议，我们也可以给一些建议，好吗？好，谢谢你们，祝福大家。 然后组长张红他女儿有点那个发烧，所以他先走了。那谢谢大家哈。然后呢，我们一会儿呢结束以后呢，需要几个弟兄哈，跟我们一起把椅子收起来。那么其他的还可以，你们还可以有点交流的时间。如果你们实在有些问题呢，可以找老师来问。但是呢，我们在这么说9:55之前我们要离开这个地方，因为我们是租。